Exactly where I've

Red wine.

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，总是如琥珀换温暖魂魄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不裂不落，梦里何故，我总要 不能结婚，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